喂，好啦，咁啊，仲有几套啊骑呢嘢啦，系嘛，就即系提过下噶啦，先前就呢个银魂二，咦，又系都睇到啦，唔系个电视，即系个前度，就等佢睇下先嚟引你入场嗰、那个，咁啊无聊都爆炸啦，系嘛，咁其实到底有几多集噶？话三集，但系而家搞下搞，点解好似好多集咁？但系其实暂时都系得一集噶咋，系嘛？ 系暂时一集咯，春上一集就 肥环瞓唔着嗰集啊嘛，咁啊。 冇錯， 咁啊嗰集就令到大家想同肥環而家過一晚嘅朋友都嚇夢碎啦，係嘛？原來咁嘅嚇， 咁嘅樣 真 係係 恐怖嘅，直情你唔以後唔會覺得係春夢啦呢、這個嚇嚇係噩夢嚟嘅鬼故嚟嘅，咁啊正係咁咧，所以呢套今次呢套劇名咧就叫《銀魂二》，就呢個世界奇妙銀魂物語啊，哇！真係得人驚， 冇錯，係啦。 咁唔通其他幾集都係恐怖嘅？我唔知係咪係咪咁啊？ 佢連個開頭嗰度都係扮曬世界奇妙物語咁樣嘅喎，係啦，喂，嗰、那個主持做緊啦，李真一嚟去做銀魂裏面嘅其中一個角色喎、 哦。係，哦，咁佢冇戴黑超咁樣嘅。 哦。 行女咁樣嘅 話， 係啊。 喺度吹水，只有班女人喺度笑嘅啫。 係啦。 關於咩？ 係啦，關於咧就係、是、其實阿肥環又瞓唔著覺，係啦。 咁啊，成只女鬼咁啦嚇，化咗個黑眼圈， 黑眼圈啊，跟住之後佢瞓唔著覺就騷擾阿銀時啦，咁就瞓咗喺阿 咩騷擾先？ 唔係就呢、是、個 有碌嚟碌去有剩嘅喎，咩意思先？我冇真係碌醒佢啊！ 系啦，熬醒佢，嘈醒佢嗰啲骚扰啦，系啦， 冇性嘅，冇性骚扰， 绝对冇， 净系 都冇任何兴趣啊，临时对佢吓，啊瞓觉啊咁啊，咁结果点咧？点解结果搞下又唔系啊？肥环瞓唔着喎，变咗临时瞓唔着，搞到咁咩？ 系啊，冇错，佢要瞓啊，临时张床啊嘛，系啦， 系一佢原本咧就喺个柜里边瞓嘅，佢唔知点解嘅， 系啦。冇錯，係啦。 咁學下邊個叮當噶嘛？ 叮當係啦，佢成日都喺度抽，佢又抽下叮當水嘅喎，係啦。 唔咁，但係其實喺卡通佢係咪真係咁樣嘅咧？ 啊，新你知唔知啊？我冇睇，我少睇卡通嘅 啫。 哦， 即係佢會瞓喺佢個衣櫃咁搞笑嘅咩？ 係啦，咁跟 唔好理佢啦。 咁跟住佢就阿曹醒咗銀時，跟住之後嗌銀時就。哎，让张床俾佢喺隔篱嗰度再铺啦。 唔系，因为佢所谓床系个榻榻米上铺张铺个床垫咁嘅啫，都好简单嘅。 系啊系啊， 瞓底嘅啫，其实系。 系啦，冇错嘅。 铺多几张都仲得。咁好啦，咁结果点解会搞到佢又瞓唔着？ 结果点解搞到佢又瞓唔着？因为阿肥环佢就喺度不断咁就喺度鬼脸咁声喺度讲嘢啊，又喺度。想象喺度，自己喺度做緊劇烈運動，等自己攰啲。跟住之後咧，但係佢喺度喘氣啊，喺度時何下氣嗰啲聲咧，又騷擾到阿銀時瞓唔到。 嗯， 係啦。跟住之後搞咗一輪嘢咧，咁就銀時覺得佢好煩啊，咁樣跟住之後又諗到個辦法啦，肥環。肥环即系神乐啦，咁就佢又话呢个要听古仔，跟住之后人士就边有佢咁得闲啦，开个收音机就俾佢听啦，系啦，点知咧一开个收音机咧就鬼故嚟嘅， 唔系佢初初唔系鬼故嚟嘅，佢初初好似系好似好有温情咁嘅， 系啦系啦系啦，呢、這个 瘦女即系同只狗。狗仔，即系好似好温情咁嘅， 系啊，系啦，系啦，系啦，系啦，跟住之后咧，就最后佢舍弃咗只狗，跟住过咗一段时间之后，翻去嗰个地点嗰度，希望见到只狗有人收养啊，或者有好结果啦。点知见到嗰只狗啊，就污糟邋遢咁样，奄奄一息咁样摊咗喺度， 冇走到死鬼咗喺嗰度，一路等佢翻嚟咁样。 冇錯，跟住之後後面有個阿伯咧，就喺度講俾佢聽嗰只狗呢段時間發生過啲乜嘢事，有人收養佢，佢都唔跟佢走啊，俾嘢佢食佢又唔食啊，係要等個主人翻嚟啊，咁樣嗰啲嘢。聽完之後呢、這個女仔梗係感動到想喊啦，點知最後 咧，就同佢講呢個故事嗰個阿伯嘅時候，講咗少少嘢嘅時候，突然翻間就話，其實我係嗰只狗嚟啊，跟住之後咧就變咗只怪出嚟啦。 咁樣 嘅。係啦， 變咗怪 之後 啦，冇 嘅。係啦，跟住之後就完嘅啦，呢、這個故仔。跟住之後，銀屎咧就喺度震啊震啊，你聽啲咁嘅故仔有乜理由瞓得著㗎？喺度佢自己都驚佢震啦。跟住之後， 肥華瞓著咗喎。 嘅聲添喎，係啦，跟住之後依家咧就輪到銀屎瞓唔著啦。佢跟住之後又想騷擾翻阿肥華，吵醒佢咧，點知佢繼續嘅聲係唔受你騷擾嘅。完係啦，呢、這個故仔就係、是。 性騷擾都冇用。 係啦。 即係如果你仲見到佢咁嘅豬咁，你仲想性騷擾嘅話，你 仲要黑大圈。 係啊，你唔信你第一即管睇喺呢套戲入邊佢嘅身形跟一隻豬一樣。 系啦，冇错， 喺个猪摊嘅度咁嘅，你有兴趣就走啦 吓。系啦， 最恐怖系之下啊嘛，大佬。最恐怖系一个吓、千年一遇嘅美少女，竟然搞成咁啊嘛。 冇错冇错。 如果系狗恐怖好多佢。 可能系，系啦，就咁样。呢、這个就系、是、又系一个好无聊嘅故事啦。咁就。啊！不過睇開銀魂嘅都知道 啦， 都係咁樣噶啦。 下一集可能更加無聊嘅，咁啊，乜未知嘅下一集係啦，咁啊，再睇啦。 係啦，就咩開頭提一提啊，開頭啊提真一個喺度又係做翻裡面嘅一個漫畫人物，就扮曬呢個世界奇妙物語個主持啦。咁佢所扮演個角色咧，我唔記得咗叫乜嘢名啦，但係就係、是、漫畫裏面甄選組裏面啊，佢嗰個金主啊，幕後嗰個金主啊，係嗰、那個唔知阿仙、姓松平唔知乜鬼嘢嘅嗰個係啦，嗰、那個係咯甄選組嘅金主，佢就係 cosplay 扮呢個角色，我應該係咪 cosplay 咧？定係係冇理啊？ 咁佢哋全部人都 cosplay 嘅，要係咁嘅。 咁都係扮嘅。 係啦。 咁啊，肥環就染嘅嗰個頭唔算係嚇。 系 咯，系 啊， 假发嚟嘅。 反而小律师嗰个应该系呢个假发嚟嗰个感觉上， 好明显啦。 系 咯，嗰个系咁，肥环哥好似系真系染。 系佢系染嘅，因为佢有个 top shot， 但系直情喺上面影落去，见到头肉嘅。 佢个头太 cheap 啦，戴唔到假发啦，即系个发型啊，都戴假啊，啲出泥头点样戴假发啫？ 系啦， 你话嗰度只计家女就会系啦，唔系嗰个头肉嗰度点解唔到啊？ 嗯， 佢真系染嘅，你睇住佢染嘅，佢有影出嚟嘅。 嗯， 系啦， 咁就染发咁影俾你睇嘅。 嗯， 系，即系我点解佢唔减肥咧？就系争呢下啫。 系啦， 可能佢专登啊嘛，你话我食肥去扮呢个神乐噶嘛咁啊，我本嚟都冇咁肥噶咁啊，咁佢讲啦。好，咁呢个就系咁啦，暂时呢一集咁啊， 得啦， 未知下一集玩咩啦，都系玩嘢嘅啫，唔重要，同个戏相信都冇乜关系，即系佢叫做玩一轮，咁咪叫做帮套戏做一个宣传啦。咁而家呢个日本嘅电影宣传手法就系咁啦，即系先做一啲电视版，咁但系以往嗰啲咧通常剧情有关噶嘛，等你追噶嘛，咁但系呢啲明明搞笑无关，咁有冇用嘅咧？咁样搞一段冇关嘅短剧啊？咁定系都料到你，即系话咁啊要睇啦，咁样咧，咁啊唔知啦，大家睇咗先讲。 系， 定系今集因为冇咁讲咁多肥环系嘛套戏，所以呢度俾你睇翻多啲啊。 咁唔知啊，可能睇睇埋下一集先知啊。 我咁中意咁中意睇肥环瞓觉啦，咁啊俾你睇下先啊，吓到你飞起咁嘅原来。 系你 仲要鬼脸咁声咁讲嘢，系啦。 系佢仲系咁喺度喘气嘅吓，如果大家中意就睇多啲啦。 系，哇！有啲人好多幻想嘅，系咯。咪只不过攞翻以前幅吓奇迹一枚嚟幻想好啲，而家就冇乜幻想啦。 嗯， 好。哇！咁呢个冇啦，咁啊再睇啦，未完嘅，仲有好似系高图有三集嘅，系啦，暂时一集。咁啊戏就就上啦，好似系啦。咁啊睇下几时睇到，好。 好。 好啊，我唔知啊，除咗呢个，仲有都系鬼嘅，系嘛？ 系啦，冇错，不过都系 点解 咧？系唔系咁啱嘅？系因为咧，日本一到呢啲咁嘅夏天时分咧，热咧咁样，佢哋话咧，即系听鬼故咧就会清凉啲，咁系佢哋一个传统。咁 咁佢哋唔係聽嚟即係集體大話揾食，佢哋係一種當一種節日嘅咁嘅嘢嚟嘅啫。一到呢時候就中意周圍圍埋啲人講下鬼故，著下浴衣嗰啲咧，係啦。 哇！ 咁當然其他啲都唔係浴衣嚇。咁另外嗰個係咩嚟嘅咧？係呢、這個咩話？呢、這個叫做 怪談之國啊！ 怪哦，你講呢個先啊 ，OK。阿楊，你想講另外有邊個嗰個先？ 唔係啲遠啲啊嘛，所以講咗呢個先啦，係啦。 OK， 講呢個怪談之國先。咁其實一樣係有三集，但係唔知點解都係得一集嘅啫，暫時。係。咁明明又好似又唔係呢集，又唔係第一集嚟啊！唔知點解人成日抌咗呢集出嚟。咁係呢個山本美月係嘛？ 係山本美月。 係啦，咁冇其他人咯，冇嘅，因為佢係獨腳戲喺度講鬼故。喂。咁點算劇啊？即係講股啊？係啊，講股，但係舞台，有個舞台式咁樣去講股嘅，咁係着曬和服咁樣嘅喎，咁啊山本你要着和服，咁有咩睇啊？冇嘢睇 嘅，有曬報警嘅，跟住有曬燈光效果嘅， 你所謂報警咧，只係有啲報警板啫，咁後面佢有啲好似趟門咁啊，即係入趟門，佢就有時有啲人影咁嘅剪影，擺明唔係真人嚟嘅，係啲剪影嚟嘅啫。 係剪影，係啦。 咁其實主要都係因為一個人咧就講曬嗰啲故仔出嚟，咁佢又講又演埋嘅，咁奇怪嘅。咁如果大家唔係睇開 drama 嘅咧，可能你都唔好適應到呢一種咁嘅表達嚇。 係，但係就這個如果你鍾意或者有興趣嘅呢，真係不妨睇一睇、真係做得非常之精彩嘅，不論佢嘅效果啦，佢嘅演繹方法啦，佢第一句開聲嘅時候已經嘩有種震攝嘅感覺，係啦， 我覺得三本未要穿件浴衣出嚟跟住穿拖鞋咁呢會好啲囉，對一般嘅觀眾嚟講，佢真係穿件正式嘅和服嚟㗎，嗰件係 係啦， 端莊嘅係啦， 係而佢所講嘅係一啲都係家傳户曉嘅古仔啦，喺日本嚟講 係 啦。 因為佢嗰個好似 NHK 係一個教育台嘅其中一個節目，咁佢就當係將一啲即係例如好似聊齋咁啊，即係佢當係講一個、即係一個好出名嘅一個日本 咁樣 係 啦， 係怪談嘅故事啦，係啦。咁呢個古仔係講咩？ 哇！這個古仔其實就係講在江户時代一個女仔咁樣，佢就係工人，係仆人嚟嘅，喺間屋敷裏面，跟住之後就佢負責係抹碟啊，處理啲 碟真係抹碟啊，唔係捽碟嗰啲 DJ 嗰啲啊，真係食飯嗰啲碟， 係啦， 洗碗 啊，負責啲碟， 但 係 嗰 隻 碟咧係即係嗰啲碟係好貴重嘅，佢唔係話即係普通啲碟咁。咁佢話咩一 set 咧？就有十隻 嘅， 即係嗰啲係 咪其中一個最貴重嘅就係一 set 十隻嘅，係啦，喺南京喺南京運嚟嘅，係啦， 喺中國運過去嘅， 係啦， 冇 錯， 咁啊好貴重， 係啦， 貴嘢， 好貴重嘅。咁佢就越小心咧，就越容易有機會做錯嘢。佢就係抹呢十隻嘅時候咧，就佢數住一隻兩隻，跟住之後去到某一隻嘅時候，咁樣佢就係更加越小心越打爛咗。 咁佢就有隻唔知貓定咩就走過定唔知咩，佢就要趕佢嗰下咧就打爛咗只碟啦嚇，總之就係。 係啦，跟住之後咧就主人發現嘅時候咧就虐打佢啦，咁樣就之後咧佢就跳井自殺啦。 嗯， 係啦。 以後個井邊就全係一隻。 Okay. 兩隻咁樣數碟嘅鬼聲 啦， 跟住數唔到第十隻佢就喊啦，咁樣咁咪聽到想笑嘅你， 但係你唔會想笑嘅喺佢嘅演繹之下，你係真係有種不寒而栗嘅感覺嘅，係 咩？我又真係冇喎，真 係，係咯，各花各眼， 可能你換咗條女就有呢條女，我冇咯。 哦，咁樣 你揾啲嚇親我嗰啲就有啊。 哦， 呢個女我都 OK 嘅，所以冇咁驚嘅。女鬼係咁嘅樣子，即管嚟係。 唔係，係 啦，佢 應該咩嘛？ 女鬼 係 黃祖賢，嚟多幾個，唔該啊。 應該變鬼嗰下要阿肥環出翻嚟啊？ 分別先 啊，係啊， 變鬼嗰度換咗阿肥環咗。嗰、那個黑眼圈咗樣出嚟。 咁肥環都其實都還可以嘅，講真就係。如果真人就係你唔好搞到佢個劇入面咁白咗花得眼圈就得啦。 係囉，咪嗰個樣。 嗰個樣就差啲。 好。係啊。 咁就可以睇睇啊呢一個對舞台表演有興趣嘅， 呢個係一個好戲劇式嘅一個表演，好特別嘅，冇睇過咁樣嚟去講啊， 獨腳戲嚟嘅，係啦，我真係如果喺電視嚟講，我真係第一次見到，竟然原來日本人有會咁樣做嘅喎，係啦， 有嘅， 係啦，好呢、這個誠意推介，係， 你冇噶，估真完㗎啦。 是啊，个古仔完㗎啦。 唔係佢仲有整返佢嗰个主人嘅好似 係。係啊係冇错。跟住之后佢个主人又呢、這个係、又嚇佢个主人啦係啦係啦係啦嗰啲嘢。 咁死到架主人好似嚇死咗。 好似都係嘩呢度唔好记得先。係。 唔重要啦，其實重要在個表達方法就好特別，即係唔一定係鬼故嘅，即係一種咁樣原來都可以變聲一個 story， 又唔係一定咧，佢又唔係用廣播劇啦，佢又唔係舞台劇嚟嘅喎，咁你話純廣古，佢又唔係純廣古喎，咁啊咁特別嘅，咁啊所以咪大家要睇下咯，叫咩話呢套叫做？ 怪 談 之 國。 怪談。 其實應該係有三集嘅，咁啊睇住有三本未睇呢集。 佢呢個古仔叫做《血屋夫篇》啦，係啦。 係啦，冇錯，《血屋夫》。 嗯。 係。 咁睇住先，好。 好。 好啦，咁另外仲有一個又係鬼嘅喎，呢、這個就唔係一個古仔啦，就有啲似呢個真係世界奇妙物語啦，係有幾個古仔嘅。係。咁呢個咧係另一個都幾出名嘅，係啦。係啦。呢個係講鬼嘅，淨係講鬼嘅。係。係邊個咧？ 叫做。毛骨悚然撞鬼經歷 係啦，咁其實就係以前阿道援吳郎咧， 係啊， 佢其實係一個現場 show 咁嘅嘢嚟嘅，咁佢就好似佢個角色就搞到佢好似地獄老師咁啦，帶翻小學生，咁其實佢就唔好古仔嘅，佢哋坐喺個現場，即係佢係一個 show 嚟嘅，即係你當好似啲台灣嗰啲嗰啲綜藝節目咁，咁佢就喺度有啲係故事啦，即係佢播嘅故事啦，咁佢就話係有人投稿。話嘅一個真人經歷，佢就揾啲明星就去用案件重演噶嘛，你又當咁有時咧，佢有啲環節咧就會攞啲相出嚟，佢就話啊呢啲相又係啲人投稿，跟住佢哋睇冇乜特別出，跟住睇下睇下，跟住佢就會可能圈住某個位，跟住啲即係睇到嗰啲現場嗰啲靚仔啊啲就烏鴉鬼叫啦，因為見到哇原來隻手搭住嗰個人個膊頭嘅好細咁樣，或者有啲唔知咩奇怪嘅嘢嗰啲靈異照片啊。咁有時咧，佢就揾啲靈媒啦，咁佢就唔係嗰啲香港揾啲水師傅嘅啲，即係靈媒嚟嘅， 係 所謂靈力啊，即係嗰啲咧，即係大家睇啲咩阿基拉啊，或者 花大戰嗰啲 啊，嗰啲啦，嗰啲啦，咁啊通常啊， 或者喺邊套都先成日講嗰啲噶啦， 以前有個好出名，唔知叫咩怡寶子咁樣噶嘛，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咁啊喺啲即係叫靈媒啦咁靈力咁樣話有，咁佢就會即係同你拆解嘅嘢，咁但係就唔係好似香港啲咁亂噏嘅，咁好似人哋就會好有尊嚴咁嘅，唔會轉個頭又再拍戲啊，係咪先？唔會搞啲咁嘅嘢嘅，唔會破自己功嘅。咁所以佢一個即係好似一個靈異嘅一個節目，咁佢中間就穿插咗幾個。故事咁嘅以往就係咁啦，即係你當有啲事咧，你睇到閃電傳真機，中間又會有啲環節，跟住做下就會有卡通播咁咧。你當嗱咁啊呢度咧，我哋睇嗰個版本，我懷疑都唔知係咪完整版，因為咧佢好似飛咗好多道援吳郎同啲細路仔講嘢嗰啲嘢嘅，我覺得，雖然佢都有翻少少，我哋嗰度飛咗。 我睇落去就有嘅，都係，但係嗰啲位置比較短咯，但係 好短嘅， 我睇落去就 我明明見佢話咩，而家係睇嗰啲照片嘅時候啦，跟住點解無端端又變咗去咗個劇嘅？咁我覺得佢應該係 cut 咗。 我唔係，但係我覺得佢係話，我覺得佢係手法嚟嘅，即係佢話係咁樣，其實就係、 是、你即係你係 就變咗 海片，其實佢都係冇咗嘅。 嗯，係啊，係啊。 哦、我唔知啊，因為我哋都係睇字幕版啫。我呢、這個我冇專登揾翻個即係佢應該係有翻個正常嗰個 show 噶嘛。咁我真係懷疑正常嘅 show 係長啲，又翻多啲嗰啲環節嘅。咁但係因為呢啲係日劇擺入劇位嘛，咁佢梗係飛曬嗰啲唔係劇嗰啲嘢啦，盡量係咪？係咯。 嗯。 即係梗係飛曬嗰啲閃電傳真機啊，嗰啲咩嗰啲嘢，嗰啲接接接啊，白殭屍啦，係咪先？嗰啲你就係想睇黃金戰士啫，係咪？咁好啦，咁中間佢剩翻嗰堆咁嘅劇啊，就好多個喎，竟然佢一呢一度，因為佢 SP 嚟嘅。 系咯， 唔係得個古仔嘅，咁啊有幾個故仔，好似有成五到我哋六個。 即如果佢仲要整埋嗰啲相嘅話，喂，咁咪做成幾個鐘？ 好長噶啦， 依家都一個 可能係㗎，係啊，佢做成賣㗎啦，可能 冇廣告依家都有成一個鐘頭45分鐘㗎。 係啊，係啊，仲未計埋廣告啊，係啊。咁但係佢有機會真係嘅，佢可能有一個晚夜晚一個 show 係咁耐。咁嗱，咁你講下啦，咁其實主要有啲咩故仔嗱？嗰班小學生就唔係以前嗰班嚟㗎啦，因為冇可能嘅，因為大過曬嘅，以前嗰班小學生。 可能季季都唔同嘅，有機會。係 啦，換曬㗎啦，都唔係以前嗰班嚟嘅，咁但係都係好得意嘅。咁佢哋聽完啲古嘅鬼故，有啲真係喺度喊㗎喎。咁我又覺得啊，佢真係幾好演技喎，喊得咁真嘅。我唔知不呢班日本小演員，你唔可以睇小佢哋嘅。 同埋呢啲咁嘅節目，就係靠嗰班客。嗰班靚仔再嚇翻我哋啊嘛！ 冇錯啦，你係見到佢好似好驚嗰下嘢，你先至覺得好驚啊嘛！因為其實嗰啲古仔咧唔係好驚嘅啫，我哋睇會覺得好流添。 係啦， 好啦，咁啊講下有邊幾個古仔，好脱，每一個都有星座嘅。 係啦，第一個古仔咧就係、是、叫做係講一間空宅嘅，係啦。 第一個古仔我哋香港人係最有感情嘅，就係講買樓，唔係租樓嘅，租樓嘅， 係啦， 地產。即係地產經紀嘅故事啊嘛，咁你香港都係好流行嘅地產經紀講俾你聽嘅鬼故。 係啦，啊，呢、這個故仔個名叫看得見的沉澱啦嚇。咁、啊、第二個故仔咧就係、是、啊上個禮拜提過嗰、那個咩直男之家英之國嗰、那個唔係神盤貴子，就係、是、嗰個侄女阿平又奈所做嘅，就叫做依附在迷路的女人，係啦。咁就係其實冇乜特別嘅啫。 又扮翻學生妹， 係冇錯。 又計呢個 J.K. 雪女就又嚟，但係肥咗好多啦，原來。 又喺一個好似鄉村咁嘅地方出現係啦。 係啦。 係、啊、跟住第三個故仔咧，就係、是、強行得到的容身之處啊！就係阿邊個會見到？喂，蔡蔡穗著護士服喎、啊。 邊個蔡蔡穗咧？蔡蔡子嚟啊！頭先。 蔡蔡穗一個好瘦對眼好大嘅一個日本歌手， 佢冇 正 即係冇前面嗰句嘅， 係可惜。 佢就咁叫做蔡蔡穗嘅啫。 係啦。 哦，即係成個名嚟㗎啦。哦。 係啦，冇錯。 就做護士 係啦。係啦，啊，另外有一個咧就叫做咩西咩浪西市區通靈路啊嚇，係、啊、就係講話我唔知點解咁醜嘅女可以做陪酒喎，係啦。一陣再講，係啦，呢、這個好似係我唔識嘅嗰個女主角，同埋我查唔到佢漢字嘅名，同埋佢個 你講嗰、那個嗰、那個樣好都幾衰嗰個， 係啊， 我真係好衰喎，但都唔係抵位喎，大鑊過之前我哋講嗰啲咩肥妹啊，衰過曬嘅喎，衰過曬你頭先話講咩咩直美話， 道邊直美， 衰過嗰個啊，大佬， 喂，道邊直美都叫白雪雪啦、啊，大佬， 係啊。唔係道歉，但係呢個直情係真係恐怖嘅，大家見到真 係。係、哎，但係亦都啊，日本嘅藝能界嘅可貴之處就係乜嘢人都可以有機會。係 啦，都有佢嘅角色嘅位置。 係啦，冇錯。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叫穿衣鏡啊，就係、是、葵藥菜做嘅，係啦。係。 哦。 最後一個咧就係、是、粒星就比較大啦、嗯，就係、是、達到盡頭的念波。呢、這個故仔叫做白川一輝同埋吉田洋喎、 哦，係邊個咧？ 白川一輝大家都識啦，係咪、 啊？ 吉田洋咧就係、是一個日本女演員啦， 女嚟 講最新版嘅 Hero 啊，有睇過嘅咧，就佢應該係取代咗阿大冢玲玲嗰個位置嗰個女人。Hero 系啊， 哦， 即系以前木村嗰套 啊，系木村嗰个， 哦， 即系佢第一有一 pair 就系阿部宽同埋大冢玲玲噶嘛，咁、嗯、就但系佢呢一 pair 就新版嗰度冇咗啦，咁就换咗第二对出嚟啦，咁、嗯、样女嗰个咧就系、是、吉田洋，佢都喺日本都几红嘅，佢唔知某一年咧，佢系。全日本最高收入女星第二位，第一位是玲瀨瑤，第二位就吉田洋啦，已經係。 哦，咁做過啲咩戲啊？有冇啲邊套戲？戲我哋睇過嘅咧、 啊。好啦，咁就可以。 拍過玲瀨瑤喎，咁玲瀨瑤就好多戲啊，咁第二位都應該唔會拍過一兩套啊，咁有冇邊套戲啊？例如邊套戲係佢做女主角嘅？ 佢做女主角啊，睇下先。嗱，我睇下近期啲嘅啦，咁就 當然係講香港有做啲啦。 哇，有冇咧？ 好似好 就冇啦。 遺留搜查三啊，阿師。 佢係跟星買片嘅，即係唔出名，即係香港唔出名嗰啲佢就唔。啊、香港唔出名唔同，不過日本唔出名啦。就香港唔出名嗰啲佢唔買噶嘛，即係咪會唔會呢個冇啦？所以就 佢日本都幾出名嘅，佢就呢、這個但係嗱邊個有川假純嗰套咩做學生妹咧？咩奇蹟補習社？ 嗯， 佢有份做。 佢做咩㗎？ 佢做啊？啊先 都系做學生妹啊嘛， 梗唔會啦，哇，唔會吉田洋梗唔會四廿歲噶啦， 四廿 幾啊， 佢老母啊， 即係可能 Miss 咁樣，或者老母。係 啊，佢阿媽係啊， 做佢老母啊，做 又 係做有川嫁純老母 ，OK。 做佢有川， 咁但係佢點會搭個北川嘅輝？北川咪咁老噶啦咩？ 北川一輝都唔後生啦，係嘛？ 咁唔後生，但係呢度咁咪要做阿伯？ 唔係佢咪。中 老 夫妇咁咯， 中老夫妇 ，O K， 系。 喂，好啦，快讲下讲咩啦？呢啲古仔都冇讲。 好啊，呢啲古仔嗱，其实 喂，第一个古仔你都冇讲边个做嘅？第一个古仔边个做嘅？ 第一个古仔就神木龙， 神木龙之介就做一个 神木龙之介做嘅，系啦。 呢个香港人最有回响嘅，讲呢个先。 系啦，大概个古仔就系佢做喺地。畢咗業之後咁就做地產經紀咗一兩年咁樣，跟住之後有個 OK 嘅撈得， 係啦都 OK 嘅，咁就有個舊同學可能係佢女神嘅女咧，就走嚟揾佢想租樓，跟住之後咧佢條仔佢都識嘅，係一個廢廢地嘅，但係又懶係藝術家咁樣嘅音樂家咁樣 嘅 啦，話 爆粗嘅一個 band 友嚟 嘅，絕對想揼佢嘅。好烦嘅嗰条友，系啦，咁佢哋租楼嘅要求咧就系又想平，又想平，又想交通方便， 又要靓， 系啦， 总之要有齐晒所有嘢，但系就贴贴贴 租， 系啦， 系啦， 但呢个都好香港啊，好正啊呢个古仔， 吓得六万蚊日元嘅 budget， 即系四千零蚊国币嘅啫，个 budget 系， 租房都唔得， 系啦，但系阿神木龙之介咧，佢都。想盡辦法，跟住之後揾到樓俾佢哋睇，跟住之後咧睇到佢哋可以睇嘅樓咧， 唔係第二日，嗰個女仔冇嚟噶，佢主要係同咗嗰個樣衰個 band 友去睇啫，係啦。 係啦，唔係淨係去咗睇一間咯，跟住之後佢要翻工，跟住之後就同咗嗰個阿 band 友走去睇啦。跟住之後咧， 個女仔就 同 一間嚟咗啫，跟住其他就留俾佢哋嚟啦。咁睇劇嗰個人都就彈三彈四呢度啊，演一個咩？喂，我話大佬，咁你咁平，你唔通真係要住最好嘅位置最好，或者呢個最好，咁冇可能 嘅 喎。 呢個唔係佢，就算連又平，交通又方便嘅，但係佢嫌嗰度太殘舊。 係啦，即係總有啲嘢嘅，即係你最好天比高就租四千蚊咁啦 ，OK 嚇。 係啦， 好咁啊，跟住佢就嗰個 band 友就自己提議。 系啦， 有啲空宅啊咁样，跟住阿同佢之后就哇嗰啲唔得噶喎，嗰啲咁样，系咯，咁就得噶啦，我都唔信扯，佢就话自己唔信嘅， 系啦， 信呢啲嘢嘅。 跟住之后就阿神木龙之介就翻咗去公司嗰度，就睇下有冇啲空宅嘅快佬啱佢啦。 咁佢成咗 佢啊， 转头空宅最犀利啊嘛， 系。因为他们那间公司有一个柜真是专放啲空宅 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的。后来他有解的原来不是够偶然的。是啊。 是啊。那就跟着呢就揀了一个空宅给他们啦，跟着之后女神呢就跟他说，哇你好犀利啊，果然是很专业啊，这样的价钱都租到这么好的楼。喺度赞佢啦， 佢揸个咁好位置啊，咩都好，系咯， 系啦， 靓呢度， 系啦，跟住之后 嗰個男嘅都好滿意，咁就租呢度啦。 初初冇事嘅，咁啊，但係神話咧就擔心話其實有冇問題。佢咧初初就成日打去問佢哋主題點啊，冇有冇咩問題啊？咁就佢都話冇喎，幾好啊咁樣。咁叫人走住走住，佢都咁啊 OK 啦，安心，唔使理啦，以為掂啦。 嚟啦，打俾女神啦。 好少再打俾佢再問啦，已經以為搞掂咗啦。點知 跟住某一日，女神喺佢面前出現。 系啦，就扁晒嘴啦，就话我哋好似濑咗嘢咁样，咦咩事咧？ 冇错，就系、是、咧，就佢个男朋友阿 Ben 友啊，就成日都好似好行为古怪咁样，系啦。 夜晚就站起身对住空气讲嘢。 系啦，啊，咁就阿神龙就喺度走去，就好担有啲担心，跟住之后谂住走去嗰度啊，唔系。走去嗰度睇系嘛？定系佢揾佢嘅前辈先啊？嗰度 我都唔记得啦。咁佢好多幕戏嘅，咁唔紧要啦。总之佢想了解一下先咁。咁总之后屘 又入去，佢又入去睇翻个 file 系啦。跟住之后佢有个前辈嚟揾佢，就同佢讲翻呢件咁嘅事，就系呢间空宅咧，就其实就死过唔少人嘅，个基本上。入侵去住嘅都會 入去都會用啲紅色嘅胎啊，吊頸死喺個衣櫃。 係啊，仲係用紅色嘅胎嚟吊頸死。 咁但係咁啊話，咦？咁唔可能嘅喎、哦，我哋係需要話俾佢聽之前，即係如果發生咁嘅事，要有義務話俾個。 點解資料冇記錄㗎？係啦，咁樣就係、是、嗰位前輩就話俾佢聽，就係話就係、是、驚租唔出去，咁樣咧就係、是、揾一個人。就去用個假名嚟去租咗俾佢，租咗佢一個月。 佢梅花間租，中間咧就扮租，但佢話佢從來都冇入去，梗係唔會入去住啦，明知 冇入過去住嘅，係啦。 上一手嘅啫嘛，冇事咯。 係啦。 咁我就冇義務要話俾你有事啦，因為我唔需要話俾你上一手再上一手嗰個人嘅嘢噶嘛。咁係 啦，冇錯。上一手 佢用出 十 條咁嘅方法咧，咁就唔使話俾啲人聽。咁但其實每一個真入去住嘅人咧，死緊嘅咁樣，哇！咁點算啊？啊！佢又想救翻條女啦，係嘛？ 誒，跟住嗰個前輩又同佢講話，點解話俾佢聽咧？因為佢諗住劈炮啦，啊呢單嘢，咁就話埋俾佢知，係啦。跟住之後佢又擔心走打俾嗰條女，跟住之後就哦，好彩嗰條女咧就冇 即太驚啦，翻咗自己屋企住啦，冇喺嗰度。 係啦。 咁但係佢嗰個 friend 友都仲喺嗰間屋喎， 仲喺嗰度。佢呢個人就非常之好人啦，真係走去連嗰個都關心埋啦。跟住之後就上咗去， 即係諗住救埋佢啦。因為其實都係佢啲同學嚟嘅，唔係 新同學嚟嘅。就跟住之後打電話屋企冇人聽，跟住之後拍門冇反應，跟住之後驚佢真係吊頸，佢叫定個鄰居騷擾到 鄰居，見佢拍門就以為佢做乜鬼，咁就話報警。咁佢話：喂，你快啲報警啊！就去叫個鄰居快啲報警添嘛，有出事啊咁。咁結果就走入去睇啦，咁真係見到佢個佢成爆槍入去啊！ 爆槍 係啦，就去哇！已經見到嗰個人已經真係吊咗頸喺個衣櫃度，咁啊一入去睇啊，點知又未死喎，真係爭啲死未死，咁啊救翻落嚟。咁點知咧，佢就聽到聲，即係就令到佢咧好似中咗催眠咁咧，就佢自己上吊。 係啦， 咁啊跟住佢好似完咁噶啦，咁最尾佢就影住喺個。醫院度咧，哦，咁原來佢話因為嗰個鄰居報咗警啊，叫一啲人就及時嚟救翻佢，咁反而佢就救得翻。咁但係因為之前條友佢就話，雖然佢都救得翻，但係話唔知有啲咩後遺症，佢都係口講啫，冇影啦。 係啦， 咁跟住就後屘就冇再做嗰個 公 司，咁就同埋間公司後屘都倒閉咗嘅嚇，咁樣之類啊，咁樣啦。咁但係佢就後屘就好似話間屋咧，後屘好似都有人係啦。即係第二啲公司都好似繼續有繼續咁 幫佢放租 咁樣租嘅，咁啊唔知其他人點啦，係啊，咁就完啦。咁啊一個咁嘅古仔啦，係咧，咁啊大家聽開香港啲靈異節目呢啲啊真係碎料咯，呢啲 係啦。跟住呢個平遊內嗰個古仔咧， 另一個古仔啦呢個， 冇乜嘢古仔好講嘅， 無聊 嘅 淨係嚇，比較衰嘅古仔 係。就係因為無聊嘅關係，所以你又反而相信佢係真咯。系啊， 都好难相信系真啊！不过呢套咧，你就会全个古仔咧就冇基本上都冇第二个人嘅，就得个女鬼同个朋友咯。咁其实呢个都简单啦，吓唔好嘥时间。 系啦， 呢个就讲佢有一日咧就兜路行啊，即系其实佢都唔系好市区嘅，都系少少嗰啲坊间少少嗰啲咁嘅 真啦， 系啦， 咁但系佢就放学啦，咁佢就着晒水手装噶喎，佢以今时今日仲着翻水手装， 有一日嚟家长， 系啦，咁啊都有啲肥嘅，觉得佢而家吓，咁啊，我睇呢啲嘅啫，你我睇鬼咩？好啦，咁佢系话唔知嗰日做咩，即系唔真系鬼拍后尾枕啊，佢平时又唔会行嘅，咁佢就唔知突然间行一个捷径啊，咁佢话嗰条路就其实我都唔知佢未行过，佢就知道系捷径咯，好唔好咩？咁但系最终佢就行咗嗰度，咁结果就行下就唔知。遇到有隻好似精子咁嘅嘢咧，就追鬼住佢，系啦，个头头发向前咁多，咁但系佢系喐得好快嘅，追咁样行路啊，点好似初机咁啊，只手摆喺前面，即系手唔喐嘅，放定喺前面咁啊，追住低，追到去好快嘅，唔知点解咁样都咁快，犀利啊，系啦， 跟住又见到佢不断咁跑，系啦， 系啦，咁佢又跑，佢又已经系咁跑，嗰只都追到佢嘅，咁结果追到喺间屋度。咁啊，跟住拍極門都冇人開俾佢，咁佢唯有匿咗喺個嗰啲咁嘅，嗰啲咁嘅叫咩咧？嗰啲菩薩啊，即係其實佢有個，即係佢哋好興啲街，即係啲路邊會整一個菩薩咁嘅嘢，跟住佢整塊紅色嘅筋口水肩落去咁樣噶嘛。咁佢匿咗喺個嘢後邊，以為只鬼睇佢唔到，見到只鬼，梗係企咗喺後邊啦。跟住其實我都唔知點解，跟住佢明明望喺後邊見到只鬼好驚嘅，跟住佢就完咗噶啦喎。跟住佢就話：以後我都唔敢行嗰條路啦。咁咦？點解會有命嘅？嗱呢啲又係好明顯係古仔嚟噶，即係嗰啲咧話咩啲人死曬咁，咁呢個古仔邊度講翻出嚟嘅咧？咁我唔知啦，好明顯呢啲作噶啦，係啦。咁啊，但係呢個你就中意睇嘅朋友，你咪睇咯。 唔係，但係佢呢套戲佢日光日白，佢拍個氣氛，你都拍得夠緊張嘅。呢一個其實就 咁，如果我哋再講翻好似上一集我哋講個話題就係鬼戲都唔識拍，呢啲人哋呢個就唔會嘅。咁最少基本合格嘅。跟住頭先已經講嗰間屋啊，其實間屋好正常嘅，但係佢就用一啲唔同嘅光暗咧，佢就可以影到間屋好似好陰森咁樣嘅。 係啦，冇錯。啊， 即係明明間屋其實係靚嘅，但係佢影到好陰森。咁呢度就冇乜特別嚇，只係個郊外，但係佢又影到成件事好似好詭異咁樣。 係啦，冇錯。好，跟住之後咧就蔡瑞嗰個故仔啦，就係、是、其實咧又係都好簡單嘅。就是一個護士啊，咁就有一個病人，咁就就會擺一盆栽喺度啦，咁就係一棵黑竹嚟嘅，叫做係啦，啲稀有嘅植物嚟嘅。 一棵竹啊，竹樹啊， 竹啊， 就好細盆，好細盆嘅啫。 係，跟住之後阿蔡瑞咧就呢個話唔得嘅喎，你唔可以擺喺病房嘅喎， 病房唔可以擺喺病房。 跟住咧就幫佢就拎咗去嗰、那個醫院個花園嗰度啦，跟住但係咧就過咗一啲好短嘅時間啦，咁就嗰個阿伯咧就開始就唔得啦，跟住之後仲死埋添，跟住之後個阿伯死咗之後咧就開始有啲怪事發生啦，好似聽到一啲喺貓叫聲啊咁樣，但係嗰啲個地方咧係冇貓嘅喎，咁樣係啦。咁然之後佢咧就見到嗰棵黑竹咧，又好似唔知點解著咗迷咁樣啊！又其實 邊個見到啫？ 喂，蔡瑞啊，係啦，咁就見到黑啊，唔係應該係之前聽到有貓聲嘅咧，就係話係佢個同事，係啦，佢後輩。跟住之後咧就話佢話唔好自己嚇自己啦，咁樣做自己嘢啦，咁樣。跟住之後佢又見到嗰棵黑色嘅竹咧。好似著咗迷咁樣啦，佢咧就將佢咧就攞咗翻屋企就去種啦，係啦，咁跟住咧就佢自己咧其實唔覺得有啲咩怪事嘅，但係咧就好似佢個身體好似越嚟越差咁樣，又唔翻工啊咁樣，跟住之後咧佢個同事啊，即係嗰後輩嚟去探佢嘅時候咧，就發現到佢有啲咁嘅問題，跟住之後咧就叫跟住之後咧就走去揾嗰啲寺廟啊，嚟去睇下乜嘢事啊，就逼佢咁樣拎埋嗰棵黑竹過去睇啊，係啦，跟住之後咧就發現原來嗰個黑竹咧，其實就係、是應該喺伏嗰啲荒山野岭嗰度，有人偷出嚟嘅，咁样点解会发生咁嘅情况呢？就系嗰棵黑竹啊，其实下边嗰度啊，嗰啲土壤啊，好多人啊，就将自己嗰啲 宠物嘅尸体啊弃置喺嗰度，所以咧嗰棵黑竹咧就存在咗好多唔同嘅宠物啊嗰啲嘅恶嗰啲嘅灵魂喺度啊，系啦，所以咁样咁就想摆喺嗰度，摆喺嗰度寺庙嗰度啦，跟住阿蔡蔡瑞翻咗屋企，咁就以为嗰件事就完咗啦。点知蔡蔡瑞就好唔知点解好唔生性咁样咧，就攞翻嗰棵黑竹翻屋企。跟住之后，因为嗰棵黑竹喺佢屋企嘅时候，因为佢本来有个妈妈就系走咗好耐噶啦，咁就嗰棵黑竹喺度嘅时候啊，唔知点解令佢啊就谂起佢好似个妈妈仲存在喺度咁样啊。俾嗰啲宠物嗰啲灵魂喺度影响到佢，跟住之后咧，最后又系嗰个后辈，咁就呢个帮同佢一齐，又系劝佢攞翻嗰个黑竹拎去寺庙嗰度，但系今次就唔系摆低喺度啦，真系烧咗佢，跟住之后就和尚又喺度烧到嗰啲宠物嘅亡灵啊咁样，跟住之后咧件事就咁就完啦，叫做甩咗身啦呢件事就。系啦，蔡蔡瑞呢个古仔就， 哇，咁仲有几多个古仔咧？喂， 咁就呢度讲咗三个，仲有三个古仔嘅。 哇，快啲啊，快啲啊！ 好啊，好啊，好啊。咁跟嗱，咁跟住之后就嗰、那个咧嗱，其实就可以唔系点多讲嘅其他嗰啲，因为其实都几重复下嘅，其他嗰三个就。都係呢個一個人喺得到一件本來唔屬於佢嘅物件，而嗰件物件令到佢發生咗啲怪事而去撞邪咁樣嗰啲嘢啫嘛，其實 係即係件物件係 啦，係啦，只係物件唔同。 咁你講下另外呢三個有咩物件？ 係啦，跟住下一個講嘅就係我話好醜樣嗰、那個佢做陪酒女嘅，係啦，咁就我好快咁講啊，就係佢有个好靓仔嘅客人，咁就送咗条念珠俾佢，系啦。跟住之后咧，因为个客人靓仔啊，佢成日都 keep 住嗰件念珠唔肯放手，但系点知一有嗰件念珠之后咧，佢又撞鬼。跟住之后就佢 照到镜咋嘛？佢以为撞鬼，佢照到镜以为撞鬼。 咁唔知啊，咁就佢冇照镜睇电视，都突然间部电视机熄咗坏。坏 咁咪 撞 咗佢点识？咁咪见到自己个样咪好惊咯！哇鬼啊！唔系我自己嚟嘅，原来 咁同埋呢个佢坐咗喺度，唔知佢望到有只鬼喺出边，跟住之后就行入嚟，跟住之后咧好似不断咁冇去搞佢只鬼，但系成日见到有鬼喺佢前边咁样，系跟住之后咧就佢发生咗啲怪事，咁样佢个老板娘又觉得佢有唔妥，跟住之后咧原来佢老板娘咧。是有靈力的。 哦。 是啦，他陪走那間店頭的老闆娘有靈力的，跟住之後個老闆娘呢幫他 但其實是盲的嘛，如果不是都不會請他做陪走啦。 咁有可能的。是啦，跟住是余桂美子做的那個是啦老闆娘。是啦。咁就哇一個又是啲日本啲老派女性啊，是啦。咁就我去驅邪，咁就驅咗一半，但係佢未完嘅件事，跟住即係叫佢喺屋企四隻角就 確定好特別喎，即係個法師竟然係龜婆啊！ 係啊，係啊， 哇！真係遠景單， 好 快啊 ！O K， 遠景單嚟， 掂啊掂，係 係咁就呢個跟住之後咧就發現原來四隻翻屋企四隻角，每隻角就。倒一杯清酒，如果佢 拜四角 咧，咁就冇事噶啦。跟住之後咧，過咗一段時間之後，都係逐嗰啲啫，冇變黑，係啦。咁就結果咧就睇下先，嗰晚咧就好似係撞鬼，但係撞完鬼之後咧，嗰串念珠就斷咗啊。 嗯， 嗰串念珠斷咗，跟住之後咧，咁之後咧就冇事發生過啦。跟住之後就係啦。但是呢好像未完咁样㗎喎，但唔知点解佢最后一个 shot 就係影住佢整返嗰串念珠继续戴呀，咁唔知有冇事呢，咁就冇讲到嘅。 整返个念珠继续戴。 嗰、那个好丑样个女主角。 哦。 佢斷一串念珠啫，佢可以執翻嚟去穿翻噶嘛。 咁佢都冇解釋到咧，嗰條友做咩要咁整過？ 係啊，冇講冇冇提過。 養衰咯，點解？ 又冇，唔係係啦。咁跟住之後，另外嗰個就穿衣就穿衣鏡啦。咁就叫做 係咩嚟咧？ 係啦，咁就個女仔咧就叫做葵若菜啊，個女主角我就唔多介紹啦。睇個樣幾靚，係啦，咁就 名叫 AV 嘅。 咁就唔知啦，呢啲 啲名唔系 V 嘅个名， 系唔系酒井药材啊？系叫葵药材。好啦，咁样佢咧就系啱啱毕业嘅，咁就做侍应，就走去做侍应嘅。 后生靓女嚟嘅， 后生靓女，咁就做侍应啦。咁就咁就对人好好啊。咁样就嗰、那个厨房仔咧又中意佢啊。咁样，跟住之后咧有一个前辈咧。都是年紀大佢少少咁樣嘅啫，咁就好似有就懶係同佢好 friend 咁樣，跟住之後咧就話喂你係咪想要鏡咩嗰嗰嗰啲咩可好大塊嗰啲啊可以整望住我嚟照嚟整衫嗰啲穿衣鏡係啦係啦，跟住之後佢 全身鏡 係全身鏡係啦，咁就話我可以送可以寄俾你，我送俾你啊， 啲 IT 人好平都有塊啦係嘛 啊。跟住之後就佢有多咁就寄一塊俾佢，跟住之後佢有咗嗰塊鏡之後咧，咁就就好似發生咗啲怪事咁樣啦。但係佢翻到公司嘅時候咧，好似嗰個前輩就都成日請假唔見人啊咁樣，但係個同事咧都話見過嗰個同事，但喺唔同嘅場合見過佢，係啦，就咁怪嘅。跟住之後，佢翻到去睇下塊鏡有冇問題咧，就好似唔覺啊咁樣。跟住之後又過咗一段時間咧，好似又唔知點解佢繼續翻工嘅時候咧，跟住之後喺街嗰度見到佢嗰、那個同事，好似又漸行漸過，好似成個喪屍咁樣，啲衫同其他路人咧都好似有啲唔同嘅咁樣，好似撞鬼咁樣，係啦。跟住之後就跟住之後有一日咁樣，佢翻到公司嘅時候，咁就見到其他啲同事又講佢自己啊，又問佢喂呢、這個喂我喺邊度見到你，我喺邊度見到你，我喺邊度見到你啊咁樣。跟住之後咧就好似冇好似佢冇啊咁樣，佢覺得好奇怪。跟住之後又有人同佢講就係話嗰個之前。送鏡俾嗰個同事，其實周圍講佢壞話好憎佢嘅咁樣，即係可能塊鏡有問題啦咁樣。跟住之後佢咧就 嘅男定女嚟噶？ 女嚟嘅，女仔嚟嘅。 女嚟嘅。 係啊，跟住之後佢咧就見到唔知點解嗱喺佢又有諗住抌咗塊鏡係啦，最後佢抌咗塊鏡嘅時候咧就見到咧有一個哇有一隻著住黑衣嘅女鬼笠個頭頂就笠住個。笠住个纸箱咁样嘅白色嘅纸箱，真系咁样，冇你唔知系咪佢想做一个冇头嘅女鬼，但系佢真系笠住个箱咁样嘅一只，着住女一只，系啊，咁样，跟住之后喺度跟，喂， 系， 跟住之后咧就见到佢喺面前嘅时候，佢想走，但系唔知点解咧，佢对脚不由自主咁样去冲埋去嗰只女鬼嗰度，跟住之后咧。就衝，跟住之後撲咗喺地下嘅時候，一望到上去喺個箱底嗰度，見到上面嗰個係一隻女鬼，跟住之後咧就黑咗，跟住之後好似冇事啦咁樣，跟住之後佢又翻到公司嘅時候，又聽到人哋話周圍見到佢，係啦，跟住之後冇乜嘢，但係點知出面望到另外一個佢自己。跟住放入嚟，跟住之後完啦。我唔知道佢 表達乜嘢。 佢唔知係咪代表佢 有女鬼係咪佢送塊鏡俾佢嗰個即係嗰個同事咁嘅樣嘅？ 唔係另一個嚟嘅， 又 唔係嘅。總言之，唔係好似 即都唔 知係乜嘢人嚟嘅。 咁翻塊鏡咩事咧？又 係啦，咁就佢講到好似有事，唔係跟住之後嗱，就係跟住之後咧。我唔知係咪咁樣補翻啦。就係阿道回吾郎嗰度啊，嗰邊啲小朋友啊，嗰度又請咗個專家上嚟喺度講嘢啊，就係講 怎樣用鏡的問題啊，就是你你鏡啊，你唔好成日喺度好似係第二個世界打通嘅咁樣，你唔好發放對住個鏡啊太多怨言啊，成日喺度呻啊咁樣啊，咁樣你有好多负能量黑物質啊咁樣嘅嘢呢，跟住之後咁樣會令到有邪靈會喺嗰度走入嚟啊咁樣㗎，佢講咗呢啲嘢囉。佢喺嗰個同啲小朋友教學嗰度係啦。我唔知係咪有拉楞啦，咁樣就係咪因為咁樣楞到落去關事啦。係啦。咁樣係然之後最後啊就係跟住之後呢個古仔完啦，咁北川一輝哥就簡單好多啦，就佢北川一輝佢就係諗住喺自己屋企嗰度做埋會計師樓嘅。係跟住之後佢諗住去買間師嘅時候呢就係啲二手鋪嗰度啦。點知見到部舊式嘅收音機就可以收到外國嗰啲電波啊咁樣嗰啲嘢嘅，佢細細個好想玩嘅咁樣嗰啲嘢，見到個價錢又好平喎，五千幾 yen 就即係300多蚊港幣，咁咪買咗佢返去啦。點知又聽到啲怪聲，係啦，跟住之後呢就根據嗰啲係啦，跟住之後聽到有啲好似遺言啊咁樣嗰啲好好嗰啲咁嘅嘢，跟住之後呢就拎去嗰間野冷鋪嗰度問佢上一手係乜嘢人賣俾佢，跟住之後一拎返去上手嘅時候呢就係一家人嚟嘅，跟住之後原來係一個白白嘅遺物嚟嘅，跟住之後唔知佢又教到佢嗰個家人又聽返嗰個白白嗰啲聲嘅時候呢，跟住之後就好似知道啲嘢啦，跟住之後打返開一個保險箱，跟住之後就攞返啲遺物出嚟，跟住之後睇完之後咁樣，跟住之後就跟住之後呢就呢、這個收音機就物歸原主返去嗰家人嗰度啦，係中間好似發生過有少少怪事啊，識唔到啊咁樣嘅嘢，但係都係一個好嘅結局啦，呢一個就 我係變咗隔世追凶嘅， 係冇見咁樣事，係啦， 咁即係後面幾個故仔就冇咁好睇嘅。 是啊， 都起碼係睇過啦，係同埋都 係啊， 定氣氛嘅，就好過香港啲好多，好過 Viu TV 好多，咁就起碼就算冇古仔都有氣氛俾你睇， 係 啦， 鬼氣嘅氣氛， 係啦，同埋佢中間阿杜門龍喺同班僆仔玩嘅時候，又喺度染啲咒語啊咁樣，係啦，你可以念完呢個咒語會令你增加勇氣啊嘛。就唔使 拍牌，就係每個牌有一個字嘅，好似好似結印咁樣嘅。 係啊。 不過佢以前都係咁㗎啦，由第一集開始又咁。 係，冇錯，係。 好，咁就睇下啦，係啦，都係鬼故啦，幾個鬼。 冇錯。 冇話特別好睇喎，起碼都似鬼故嘅，即係水水地都係。 是這個從香港那個真的香港那些製作人都要看看，希望真的 不會他整人他會跟你說他專登拍成這樣不會看的他有心拍到他像一個文學作品那文藝作品不知鬼是我專登拍得差的 是 OK 你這樣真的OK 你信就得了是的 好啦，咁有冇？仲有冇？ 系啦，咁就系咁多，系。